宝玺家几斤，古有诗摘花花不发，我好恨呐！像我表妹接着受养出宫，我舍不得删他们这一段姻缘，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沈脉婆，你平时诡计多端，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 哎呀，小胡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叫小五在哪里担当得起呀？ 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寄，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玉尊，文玉表兄之女，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一份，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眉恩爱空结八手。那小是非人员念命临牌论罪，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帮助？ 玉中一直聊表心意温润，思念情意难丢。咱们从未之间满月为门举手，李子秀英连声八拜，连声八拜。这难道是真的吗？他们是姑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九月之上，姑牛面露不快之色，况且有这只牛作为凭，好气焰。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叔啊，李尚书，你光为尚书少家家，望闻清白月名声，月令神中之不断，这几次他容真名声，与他去争吵，这秋日孙杨锁门的，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哎呀，老爷，媳妇度娘有才有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呢。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哉。 进去禀告，与空商量，爹娘心。 也罢， 不产生怒气，为书房，送子休。 人一直受烈怒上书爱在这家书，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林，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千两陪嫁儿，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是这般恶毒心机太可恨，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 阿奇吞吞吐吐的，到底好不好啦？ 啊，老夫人，不是我丞相不弄是非，姑爷的小姐可说不上好啊。 说不上好？ 是啊，自从成婚以来，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女。 啊，丞相，可听我讲，他起来了，小娘夫妻还没同过房哦。哎呀，艾琳啊，艾琳啊，侬真的那昏头了侬！丞相，可侬帮我去叫伊出来。 老夫人，是王令我不去。 那为啥不去啦？ 老夫人，你不知道，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上楼，我没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来了。要是我再去听他，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 啊！还要当侬啊？ 嗯， 小桌上都变得噶凶子呀！丞相，跟侬上来服侍小姐去啊！ 啊！ 自家去叫。 陈家，你好不懂事，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小姐，我爷他不肯上路，你连夜不在，是我亲自得去。陈家，你先去睡吧。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伴小姐。陈家。 去 快进婆婆， 我 进 我起来起来， 婆子， 哎呀，多数多数多会弄个对，去啊，去玩个梨啊，好笑啊。阿玲是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那么阿婆要我去接， 是我送婆婆。 不要送，不要送。哎呀，阿玲，你做啥啦？ 孩儿想送母亲， 非要侬送。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侬帮我收东。哎呀，这一下来来来来，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 不错，让我管住个门。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哎，侬倒是提醒之我了。 家有远亲，父少我，小子眼神最得度。 Nine.

对了，这先生今朝回州娘家，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腿心。这 徐斌老夫人，叫夫人你请少夫人赏酒。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人，倒便宜了这个先生。 娘身边多住几日，由为娘照顾，好好养息身体。哦，春香，你到便厅吩咐开席去吧。 是，夫人。 李夫人，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出用。 儿啦，向你刚到娘家，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 母亲，用女儿 插足。 Thank you. 家门，我要你远嫁去远嫁为不许留世到提名，四大金子不为了你从此休想进王门。 儿啊，眼线索性到来为了何事？ 母亲，贵人来信必毕，请伯伯你老夫人自封，贵人多说要我做伴，故而将女儿随家回去。 哎，二郎，你今日回来多在几月，少在半月，哪有谁叫委屈之理？哦，得为娘写信一封，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 母亲，母亲，其实贵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今日放女儿回去，今日再来是我娘亲。 儿啦，你嫁到王家只有一院，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 娘，听的女儿不孝好人，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我夫妻恩爱同作伴，送汤提着我称他的心。 你夫妻恩爱娘高兴，但是你在家委屈不尽心，小姨儿啊，你别徘徊几人，我亲自送儿到王门。 母亲，你今日放儿回家去，我给 总是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是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为娘只留你只一笑，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 母亲，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说一笑呢？ 此事说来，为娘你流年一笑都流年不止。 母亲，女儿今日不为，只恐负气受。 哦，流年一笑就要害你负气受？ 不。 此事说来，你一定要委屈。通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 母亲，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 母亲，娘，娘。 Bye.

刻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牙怪只怪万爱是对付也光而夫妻没多爹多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想自己配月啊娘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Thank you.